hey, 大家好啊，黄伟文一家之言下半部分就又开始啦。我哋讲緊嘅啊，中共文化啊，快速咁攻陷香港啊，共产党正式同香港人开战啊，首先围绕三个部分，一个系啊呢、這个所谓嘅商业头脑、商业价值同价值取向嘅李嘉诚作为一个代表人物，佢正式向佢宣战啊。咁令到李嘉誠通常一般商人呢，尤其是呢啲咁嘅成功商人呢，長袖善舞，唔會同政府對著幹嘅，佢會遊走嘅、啊、疏通嘅、啊、交際嘅、啊、要佢逼得佢要回應，回應得嚟非常之兩點措辭，表面溫軟，實際非常強硬嘅，一個就用字叫不寒而栗，佢代表成香港700万人嘅心聲；第二點亦係代表啊歷史上面所有被秦嘅華人嘅一個宿命，處處為家，處處家啊，處處都無家。點解？因為我哋嘅政治動盪喺個朝代強人取代之間，朝代興衰，令到冇辦法生存嘅人避秦海外，避秦世界，天涯海角，處處無家，都有中國人、華人嘅影子。所以佢用蘇東坡一句說話：蘇東坡一生際遇都唔好，一生被貶，佢就講到此心安處是吾鄉。究竟中國點解唔令佢心安呢？但呢個說話，中國唔令人心安啊，大陸唔令人心安，唔係李嘉誠獨一個人咁講嘅噃，係包括你嗰班批評佢嗰班騎呢怪，你自己都唔心安喎、啊、你心安習近平嘅女就唔會留喺美國唔返大陸啦。係咪呀？你諗下。作為西南霸王，未落台未落馬之前嘅薄熙來，點解將個仔咁辛苦都要擁去牛津擁去哈佛呢？係咪自己各具一方啊，西南霸主，點解個仔要去到嗰邊尋求一線希望呢？邊個大陸人稍有機會嘅啊，唔想往外逃呢？贏家離場呢個局面我講咗好多年，呢個係令我一直唔睇好共產政權嘅原因，呢個就係歷史規律，冇得拗嘅。當初企喺度啊，指揮啊，指揮若定，佢話你邊個愛國邊個唔愛國，邊個有特權邊個冇特權嘅人，喂，一個個咁落馬，一個個咁啊入獄，一個個咁證明咗貪腐，一個個證明咗點樣弄權，一個個證明咗點樣啊呢、這個男女關係啊，點樣腐敗啊，男由四五十歲嘅官員到八九十歲嘅官員，全部都亂搞男女關係啊，都唔知屈噶，定係個個都必然地走上呢條路，係嘛？個個啲錢多到原來數都懶嘅，用噸嚟乘嘅，喂，真係啊，真係歷史上面未見到個咁嘅亂象。喺咁嘅情況之下，喂，李嘉誠見到經濟啊唔對路，佢賣出咗佢國內資產，喺佢嚟講本來冇乜政治取向，但係你就話俾人聽過橋抽板啊，別讓李嘉誠跑了，係咪？所以佢不寒而栗，竟然用呢種方式對於一個啊資金嘅進出、個人嘅進出呢種自由，如果都冇嘅話，你仲走埋佢係咪啊？好啦，到呢個王維基。呢类咁嘅醒目仔，创业能力强，但唔会有好强烈嘅政治取向，更加唔会有政治嘅理想。佢个缺点在于专注，佢要打一场大仗，佢将所有嘅家当卖晒换成筹码，准备喺电视业同你大战一场，几十亿筹码摆喺度，你唔俾佢赌，然之后消耗战，要耗尽佢几十亿。咁你个大将军嗰个地，俾佢起一个电视城，然之后俾佢攞嚟做摆寿司啊，摆鱼生啊。做速递啊，切大佬你咁样得嘅，系咪？你令到仲有边人敢创业啊？其他人发牌，因为家大业大，量你都走唔出什么手指啦，系咪？吴光正嗰、那个啊九龙仓 ，Cable TV， 李泽楷嗰个 Now TV 都唔怕你哋喐手，仲要保护嘅呢个西环嘅啊所谓嘅啊背后掌控嘅电视台叫做亚洲电视，有电视台有牌照冇观众。一样可以运行到呢家。喂，咁样冇公平、執法不公、冇公义嘅社会，你有乜办法唔不寒而栗呢？李嘉诚不寒而栗，喂，个势力咁大，直通天庭。江泽民一个国家主席嚟香港，都要住佢家嘅酒店，要同佢屋企人食早餐嘅家族，都尚且不寒而栗。咁其他啲想啊安居乐业嘅人，又点安居乐业到呢？好啦，讲到陈文敏啦。陳文敏係個溫和學者， 即使佢係追求民主，咁你邊個有良心啊嘅知識分子唔追求民主、自由、公義呢啲世界價值呢？但佢從來都唔激烈。佢作為一生人都匿埋喺港大，喂，作為一個啊法律學者，佢冇出嚟揾真銀嘅，佢根本就一個敬業熬業，希望為往聖繼絕學嘅學者，佢冇出嚟做掛個牌，以佢嘅資歷做個資深大律師，打下爭產官司，傳召下不職證人，係咪啊？你一堂我一堂，你個不職證人假八堂，佢個不職證人又打八堂、十六堂，每堂三十幾萬。喂，大佬，我哋唔賺呢啲陰質錢。大律師係海盜行業嚟嘅，大家都知嘅。我成日都話，大律師執業之前應該要拜一個佢哋行業嘅天后娘娘，嗰、那個就叫做公如心。任何人啊，要拜神先要拜公如心先做大律師。點解啊？佢就係漁民嘅天后娘娘。佢單身家又同佢個啊家翁又打咗十年，死咗之後佢單身家又打到呢家仲打緊，話咁樣係咪啊？係啊，但係陳文敏冇為呢啲事而走，佢自己係啊俯首甘為孺子牛，係咪啊？盡量培育精英，係喺國際法律界係極之有名嘅學者，做癲做咗咁多年，喺法律界講出嚟，人人都係敬仰嘅啊學者。院长道德文章知识都非常之受人尊敬。是啦，他根据程序提名他的李国能终审法院大法官，经过了一切的香港的大学的聘用程序啊，物色委员会再提议再交给下务委员会。今天下务委员会为什么会否决这个传统上跟足程序的候选人呢？就因为个梁振英，点解梁振英啊要打压陈文敏，而咁不择手段同咁难睇粗暴呢？就系因为啊，法律界一直系呢、这个啊土共治港嘅所谓嘅啊最大障碍，因为法治精神、司法嘅独立，再跟住佢哋担心嘅，其实一直嚟讲根本就要对付呢个香港嘅。啊！教育界同埋新聞界，呢、這個就係共產黨嘅本質。1921年共產黨喺上海成立，就已經知道真正關鍵嘅唔係一個政權啊，一個推翻政權、建立嘅政權、保護嘅政權，最緊要嘅其實就係文字工作，佢哋叫不干子，亦係孔子所講嘅詞啊。辯吉凶者全乎詞，其實所有都係啲字，文字影響人嘅價值觀。一个地方有佢嘅价值观，一个人有佢嘅价值观，系嘛？有抱负，点解谭志同可以逃亡唔逃亡？系佢嘅价值观，佢用嘅系坤卦精神，成功不必在我。佢认为自己嘅死亡系足以鼓吹到往后嘅时代改变。如果冇呢个戊戌六君子，会唔会有中山先生嘅十次革命呢？会唔会引起一个啊所谓分碎嘅国民嘅民心呢？嗱，呢啲我哋要前后要呼应睇历史。咁所以佢一开始就好重视呢个宣传。所以佢打压新闻界系政治任务。但人都知亦感觉得到。有牌照嘅你用牌照，冇牌要用商业能力。你见到今日新闻界一片凋零，系咪啊？冇人可以啊仗义执言。啊！冇人啊，系一个正常嘅大嘅传统传媒机构里边啊，好似当年香港百花齐放嘅时代咁，有左派嘅报馆，有右派嘅报馆，有激烈嘅啊，亦有温和嘅，有查良镛式嘅啊，铁笔啊，同共产党斗争嘅啊，亦有一啲好似万人杰嗰种谩骂式嘅同你前斗。有国民党嘅香港时报，亦有呢个抗印串嘅快报，啊，有传统大报嘅星岛日报、华侨日报、工商日报呢种，仲用国中华民国年号嘅报纸。但系左批殖民地政府虽然觉得啊经历咗1967年呢个啊左派暴动，但系佢冇一样容许文汇、大公、新晚、征报、商报啊作为佢哋嘅啊理念辩护。中共政权辩护， 呢、這個就叫做百花爭鳴，個權喺讀者度，根據嘅選擇。今日冇百花凋零，係嘛？我哋見到嘅行業，我哋見到個新聞工作者喺度毀謝，喺度死亡中。呢、這個時候未完，仲要從教育入手。你睇下，琴日港台邀請咗個港大教育學院嘅副教授李輝，你睇啲人咩人嚟嘅？一睇就知道個大陸人，從樣貌、講嘢、邏輯、思維嗰啲愚蠢法。你想證明啲乜嘢？證明就話港大校內都有人反對陳文敏的咁樣啊嘛，係嘛？因為校內嘅委員全部係支持陳文敏出任副校長，全部反對嗰啲係咩？係校外人士，係梁振英嘅行政局成員，大部分李國章校外人士 ，Leon Nicky 紀文鳳啊，新世界嘅執行董事係嘛？第一號涼粉廖長江，廖長江咩人？你知唔知？廖長成嘅細佬。你問佢哋咩人？你問一問個法律界呢種人係咩人嚟嘅？係嘛？仲有嗰一扎，全部都係校外人士。陳坤耀點解校外人士全部都要聽啊梁振英嘅指揮？嗱、啊，呢、這個佢哋之間嗰、那個啊政治交換，或者係呢啲所謂嘅識時務嘅進結，唔需要啊，唔需要詳細了解，因為嚟嚟去到呢班人涼粉本來就唔多，但係你想顯示一個。啊！一個人校內嘅教育學院都有教授覺得啊，佢嘅影響力唔及得佢超過佢200倍，超過陳文敏200倍，因為成個高等教育界嘅冷笑，呢邊人嚟嘅呢個嚇、啊？港大員工、港大嘅教職員、教育學院係啦，幾時嚟㗎？咩人嚟㗎？李輝唔係太極嗰、那個喎，係嘛？係咩嘢李輝啊？97年點解？回歸就嚟，邊度嚟㗎？北京師範大學，北京師範大學嚟呢個人，點解會入咗？邊個請佢啊？入港大教育學院，點解係入港大教育學院？幾多呢種李輝嚟咗香港㗎？其實背負一個政治任務，點解啊？叫喐教育，唔喐教育唔可以從根本改變香港核心價值，唔可以令香港沉淪，因為佢哋成個政治目的就要令香港沉淪到回歸到啊！大陸一個普通嘅城市，一個直轄市，呢、這個白髮魔女已經不諱言講咗幾次。香港人只要甘心做國內一個直轄市，根本就冇任何嘅中港矛盾，冇任何衝突。但係香港人唔甘心啊嘛？點解唔甘心？因為我哋有套本身嘅價值，就好似所講啦，唔係每個人都追求同一樣嘢嘅。呢、這個就係自由，自由就係有自由意志，有選擇嘅自由。所以梁啟超同康有為作為冒失維新主事者逃亡日本，但係譚志同願意留低啊，斬殺於蔡氏口。點解？因為大家要求嘅唔同，大家對推行呢、這個啊中國人命運嘅路線有別。咁呢個就係選擇嘅自由啦。邊個啱邊個唔啱，由歷史評論，由你本人評論，係咪？辯吉凶者全扶持。咩嘢系啱，咩唔啱，你自己去決定。但系你見到梁振英一上場，佢嫌呢個曾蔭權根本冇做事，佢亦唔同意呢個董建華嘅慢吞吞方式，一嚟到就開始推行國教。如果唔係當時有18萬母親圍集住呢個啊政府總部唔肯離開，唔肯開學，依家你個仔女已經讀緊嗰啲，見到國旗會喊，邊個有權同邊個跪低，係咪啊？要呢、這個啊，要呢個臣服於呢個權柄喎、啊。跟住啲魔鬼牧羊人就喺個旁邊啊，就講下啊，插科打韻地講下點解要臣服政府，係嘛？佢又唔講點解浙江拆十字架喎、啊。不過係啦，即係話喺言論自由，包括埋教育嗱、啊。你諗下，中國嘅歷史傳統就係咁，先要搞掂食貨，食飽肚之後開始乜嘢啊？就係、是、職官選舉，選舉揀啲咩人出嚟？揀職官。選舉係咩嘢？選舉即係教育。教育啲人俾我選，選嚟咩啊？選最叻嘅人做政府人。政府嚟做咩㗎？成立政府。政府乜嘢啊？咩不同負責不同嘅責任？佢叫職官，先職後官，有責任先講權力。責任越大，權力就越大。係啦，但係中間要經過個階段，就叫做選舉。選舉係乜嘢嚟㗎？係教育。咁即係話佢要食飽肚之後就要控制住個教育， 控制住啊我哋嘅言论自由。咁梁振英好粗暴，佢用佢嘅方式啊想达到呢个中央给予佢嘅政治任命。咁所以变咗佢先由教育出手，究竟有几多好似李辉呢类97年啊背负政治任务入嚟啊跟住入咗香港大学教育学院。因为制度上面呢，你将来做教师一定要有个教育文凭。所以大学毕业之后你入去做教育。而佢能够掌控咗教育学院之后呢，就掌控咗教师。再由教师嚟奴役污染你个子弟。係啦，呢个逻辑喺佢哋攞咗。再从呢个教育嘅啊国民教育呢、这个啊奴化教育方式令改变佢哋嘅价值观。啊令佢崇拜共产党。唔系认识中国历史，认识中国国情冇错。咁你咪读24史囉，你咪读史记囉，你咪读春秋囉，你咪读呢、这个啊左传囉，啊你咪读呢、这个跟住嘅啊道友嘅通典囉，三通囉，系咪啊读资治通鉴囉，唔系读呢啲。唔系读呢啲。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点样运作，边个有权力，有权力哥你向我跪拜。边个掌权，边个执政，你要服从执政嗰、那个。见到五星红旗啊，你要见到感动啊，你要以去阅兵为荣啊，好似狄志远嗰啲咁啊，知唔知啊？好感动喎、啊。喂 ,1989 年有一支军队屠杀自己嘅人民，依家你喺个案发现场，喺长安大街，你见到嘅历史嘅鲜血，你竟然会觉得见呢支军队而感动。是咪？因为你埋没良心。因为你积极求官。是咪？你希望你好似哨牙仔咁啊，你希望好似白宫发言人咁领返一官半职。你紧张佢19-20万一样嘅月薪。就係、是、咁样。但你忘记咗大街里面有鲜血啊。是咪？你见到军队里面嘅啊个窗口有血液啊。係当年1989年北京人民、北京大学生啲血液啊！你喺个案发现场，竟然冇羞愧嘅感觉，你个滚，你有个感动啊！你好激动，就系自己个军队屠杀人民嘅军队，呢支军队有几时保障过国家？36年前同越南打过一场直捣亮山嘅战役之后，到依家未使用过，唯一使用1989年。喺學生背後開槍嘅啫，係啦，你感動，佢希望改變呢種價值觀，人人都係狄志遠，人人都係王承志，係咪啊？希望你慢慢地包裝，你唔需要學呢、這個啊，呢、這個啊咩啊啊王國興啊嗰啲啊傳統左派，或者睇唔起譚耀宗呢啲係嘛？大華國貨呢啲著住短袖衫賣棉納式嘅傳統建制左派。但系问题系呢啲所谓包装咗现代知识啊，所谓实践一个世界价值嘅人，你想佢哋大家香港变咗呢个方向，跟住你要践踏呢、这个啊，通过校委委任嘅呢种方式践踏香港大学，你得几日钱？建制派啲人甩皮甩骨走入港大打鬼佬，你谂下，你心目中嘅香港大学毅然毅港大嘅所谓嘅吓？个学府系国际知识分子汇聚地方，系香港 best of the best 嘅精英地方。个个家庭仔女都希望啊读名校，圣保罗男女读啊女拔萃啊，读华人、黄人、喇沙拔萃，想乜嘢啊？想入港大啫嘛。喂，港大将来就咁啊！你逼走陈文敏级数嘅呢种级数嘅院长啊，你剩翻嘅教书嘅就系、是、啊李辉呢种国内。北京师范大学嚟嘅所谓学者啊，佢劲过陈文敏200倍嗰啲啊，再跟住校园有啲乜嘢啊？一班建制派嘅甩皮甩骨嘅人就系打鬼佬，见到鬼佬就扫跛佢只脚，系咪啊？嗰啲咁嘅人，你希望港大系咁？你希望你个仔女读嘅大学就系咁样？咁跟住系啦，赶走咗世界嘅学者，招来咗全世界嘅山笑，再跟住践踏咗大学。港大从来都唔系反共嘅啊所谓积极地方，佢系殖民地色彩最浓的地方。反共地方其实喺中大嚟，中大前身由三间学院组成，三间书院里面其中一间叫新亚书院，就系、是、当年啊钱穆、唐君毅喺 大陸被秦嚟香港啊成立嘅一個啊為往聖繼絕學嘅書院。當時佢哋嘅啊歷史使命就係跟從呢、這個啊顧亭林所講嘅天下忙匹夫有責，國家忙自有肉食者代之啊！嗰啲爭天下嘅事唔關我哋普通人事，但係天下忙就匹夫都有責啦。點樣分辨天下忙定係一個朝代興衰呢？天下忙就係話佢唔只係一個政府嘅一取代，天下忙意思即係話基本嘅價值冇咗，整個歷史文脈斷咗啊！因此不同嘅人。啊，譬如话陈湛全教授就喺呢个学海书楼讲佢嘅易经，乾坤两卦文言讲说，其他啲有啲喺海外做，有啲喺香港做。钱穆成立嘅啊真亚书院就背负起一种中国文化嘅责任，所谓地薄厚天高明，艰险我奋进，困乏我多情，喺一个大时代，一个知识分子肩负起时代嘅责任，呢、这个就系君子啦。易经里面讲三种人，每个时代都有三种人，一种就叫做大人，一种叫做君子，一种叫做小人。大人系嗰啲睇前一步嘅人，佢、见到时代需要，晚清时候两股势力喺度，见到中国一定会被亡，西欧帝国要亡咗中国，呢、这个时候要改革。康有为认为就要维新，学欧洲，学日本，成立宪法，保留皇室，成立一个政府，就好似目前日本啊、英国啊、丹麦啊嗰类啦，西班牙嗰类方式。孙中山认为要革命，佢认为唔系因为慈禧，唔系因为恭亲王，唔系因为光绪，佢哋代表住一个集团利益，系满洲人站咗系一个既得利益嘅集团，即使慈禧愿意维新。都唔可能君主立宪嘅，因为佢哋既得利益攞咗特权嘅啊满人系唔会容许，唯一方法系推翻成个满清，建立共和，成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，咁先至中国可以有长治久安，中国人先可以啊能够啊解决咗几千年嚟嘅灾难。呢、这个亦系当时王尼洲名而代访嘅结论。朝代兴衰，中国苦难，是基于集全国的财力，供奉一家一姓，帝制不除，中国苦难不绝，因此他拿出一个标准出来，就叫治乱标准。凡是治的，那个就叫合法政权，凡是乱的，就是非法政权。亦即係回應翻蘇東坡嗰句“此心安處是吾鄉”，亦即係講翻麥理浩喺香港推行十年建屋計劃同 ICAC 嘅政治目的，呢、这個就要你安，要你安居樂業嘅安。十年建屋計劃要消除曬所有木屋區，人人都有個家，呢、这個就叫廉租屋，呢、这個叫公屋，呢、这個要你個家之後，要你有工作，有個公義喺度，所以成立 ICAC 安居樂業，中外古今。基本价值一样，就是话要你自己安心地喺呢个社会地生活，因为个社会有公义啊，因为有居住嘅地方。呢家中共俾十四亿人嘅感觉就系冇公义，冇公义由上边呢、这个啊行呢、这个政治局，直接去到下边嘅啊乡下出嚟城市打工嘅被你剥削嗰班劳工，都冇公义存在，所以佢哋先会走。而熟悉遊戲嘅人第一個走先，所以我成日話呢個就係贏家離場，因為佢知道個遊戲點玩，所以佢哋知道今日佢安全，佢點知聽日會變成周永康啊？佢今日係霸主啊，西南霸主，佢點知聽日會唔係薄熙來？所以呢個標準冇嘅，用呢個冇標準而執掌權力嘅人，冇明天嘅人作為行政者，呢、这個國家入邊有前途咧？嗱、所以如果香港，你唔守住几个重要嘅核心价值，好似教育，好似言论自由呢核心价值，好似三权分立，好似法庭独立嘅价值，梁振英嘅侵蚀会好快地将香港基本上嘅核心价值攻陷，攻陷之后你就真係好似白发魔女所讲，成为中国其中一个城市。咁 如果你都覺得安心嘅，咁你咪可以繼續供你嘅樓啊，繼續住你嗰、那個啊自己俾錢嘅商台，係嘛？繼續喺度自己覺得有份工，炒下股票，覺得自己好安居樂業嘅啊，用動物本能生存嘅方式咯。好，休息陣間，翻嚟最後一部分，黃偉文一家之言。